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那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聊聊，就是我们自己的理想老化是什么？因为我们毕竟也四十多，快五十了嘛，是吧？我们总要想一下我们的理想老化是什么？ 有一本书叫做，在日本叫做《下流老人》嘛。对，虽然我那本书 下流老人， 下流很下流的老人，不是说那种会讲 的 那种下流，就说在日本，因为在日本其实他们老年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其实跟台湾很像。以前老一辈是说我老了会有小孩子养我，可是我们这一辈其实已经不是了，日本当然也不是， 没错， 他们会有这样碰到这样的问题，再加上他们可能对老年人的福利制度不够完善，老年人的人口慢慢变多了，社会资源一定也会分散，都变成说他们活在日本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可能到老了，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做个科长，老了之后家人也都走了都散了，可能搞不好变个街友都有可能。那相对回到台湾，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台湾的我们这一代必须要去也是要去正视的问题，因为现在他们就是可能是以后的我们嘛，对，现在不是很流行这么讲， 对，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看到这样的议题，其实有时候会让自己觉得有点恐惧，我说实在的。 你恐惧什么？ 我的恐惧是在，对，因为毕竟我是稍微比较务实一点的人。 对，那以前那个年代呢，你可能做个公务员你就可以买房买车送小孩出国，但是现在的公务员其实不可能啊，顶多拿到个年终奖金就已经了不起了，那更何况是我们一般上班的上班族这样子。当然跟之前就是我父母亲那一代比，其实我们相对来说，我不能说叫匮乏，而是说我们现在赚的跟支出其实收入是不成比例的，那往后推现在都没有办法存到钱了，那以后怎么办？那看看现在的社会制度好像也对老年人也没多好，那现在再往以后走的话那该怎么办？那我之前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啊，就看到他们很多高速公路的收费员是老年人，就再度二度回国工作的那些老人，大概有七十几岁哦，都是那种白发苍苍的在跟你收钱这样子。可是你看现在高速公路谁在收钱？谁在收票？没有。相对来说老年人能做的工作又少了，所以其实本来对我来说会觉得好恐惧哦，好恐慌哦，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对啊，那后来其实也跟自己讲了，就是你现在又不是没有在赚钱，人还是要有一些梦想一些目标，那就像我跟可恩聊的，就是之后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把它当作是自己未来的蓝图，其实就是以这个目标，以这个东西做目标啦，然后去完成它。我觉得不管以后怎么样，因为以后说实在谁也不知道，对啊，我能不能活到老年我也不知道，那至少说有这个目标可以往前走，至少心态上来说我觉得变得比较正向，也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我的理想老化里啊，跟一部电影很像，叫做高年级实习生。 哦，我知道，劳勃迪尼洛。 对，因为在我的理想老化里，我从来没有想要退休这两个字。 其实我也是。 对，我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我的能力可以被用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我们的工作形态一定会一直变，工作的名称可能也会一直变，但我一直相信就是你累积的某一些跟人有关的那个能力是可以帮得到后面的小孩的，或者是你愿意带的那些部署，或者不一定是部署啦，搞不好就是工作伙伴这样。对，所以我的理想老年里的第一个形式啊是就是高年级实习生的那个角色，就是就算我住养老院，我也希望我是一个还有工作能力的老人。但那个是不是为了赚钱不是最主要的，或者他有很多可能。好，对，所以对我来讲第一个我的理想老化的自我期待就是我希望我的现在身上所有培养的能力跟体力是为了让我可以持续不断的工作，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要调试我现在的工作的内容，不是那种高取代性的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当然跟钱有关吧，对吧？ 跟钱有关这件事情呢，的确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让人很恐惧的话题，就是你刚才讲的嘛，哎呀，这个赚钱啊，什么啊，怎么办？我如果你这个问题在十年前问我，我应该会比现在更恐惧，因为我以前是这么的认真、用力、努力在赚钱的人，怎么钱都留不住嘛，对不对？这么多人帮你花钱这样，可是十年后的我呢，我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钱这件事情是它没有完全赚不到，但是它会跟你自己的。你到底要赚多少钱才够开，可以过一个你想要的生活，这件事很有关。我有天跟我妈聊天，因为她是一个很热爱 shopping 的人，然后有一天我就跟她说，你没有觉得你跟我住两年发现我其实是个没什么物欲的人吗？我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多，我现在需要的东西都跟工作有关系。对，然后我就跟她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买什么，你也可以跟我说，可是你不需要帮我做面子去跟别人说，哎呦，我女儿好棒啊，每个月给我多少钱，然后让你自己可以在别人面前有这个面子。我说你真的不需要，因为 我也没有这个追求。好，所以我回来讲的意思是说，因为对我自己的理想老年来讲，它跟我的物质欲望很有关。然后我的第二个图像就是，既然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我一定要住在台湾。 哦，你想住哪？ 我想住云南。 云南哦？ 对，因为四川有点太高了，但我可能会住 云南。不是更高吗？ 对，我的意思应该说西藏太高了 哦。 对，但我可能会想要住就是云南那一块。所以你刚才讲的有一个条件里，就不是我一定要有，就是一定要在医药很方便的地方吗？我可能就没有这个选项。在我的理想蓝图里没有一定要这一块。 台湾就是因为太便利了， 嗯， 所以很多东西你都觉得好像隔壁就有，就变成说隔壁就有这件事好像还蛮重要的。 对 对对啊，那年纪大，我相对我觉得就是看自己需求，像我们现在需求不会想说离医院近的，可能会想说离便利商店近的。对，那对我们来说，那但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对啊，那相对我觉得如果说要去，就像你讲去云南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追求身体上的健康，但财富很重要，但是身体上健康变得更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讲说我老年之后要离医院近的，可能那个潜意识会不会放的一个种子是说，我年纪大了就会生病，我生病就会去医院，就会做这样的连接。对，那如果说就像你讲，我觉得也不错，是我去住云南，那表示说我身体基本上就是前提是健康的，我可以过自己想要过得很自在的生活，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 你刚才不是提到了日本吗？我高中有一趟去日本的经验，让我对于理想老化有这个图像，就是我们去一个日本比较乡下的很就是不有名的城市的一个民宿，然后呢，那个民宿就是一个老婆婆，其实就是她家，她应该有那个我那时候高中去，我想她那时候应该就有快80岁了。 哦，那现在还在吗？ 对，我想应该不一定在了哈。对，但是他真的很刺激我的理想老化的生活的想象，就是他家旁边就有一两棵茄子树，就是那个对，是小植物小菜园，开心农场。但是他绝对不是为了种来卖的，不是，他就是他是他的娱乐。然后那些结的蔬菜果实他就来给民宿的客户吃，然后那个房子好像也不是他的，好像就是他小孩的。对，就是应该可能是他小孩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他说我现在就是在那边顾这个民宿这样子。对，然后他其实蛮硬朗的，但你说他有没有身体完全100分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一个有点驼背然后很开朗，然后每天都认真在生活的太太。阿嬷。对，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期望我的老年生活是那个场景。然后她也是单身哦，她老公已经过世了。对，你就觉得老年不一定是生病的，但是的确会老化。的确会老化，但不等于是生病。那自然的老化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我的第三个图像是关于养老院的，你有想过住养老院吗？ 其实我的印象对养老院就是那种躺在那边被外佣那边擦身体啊，推轮椅啊。对啊， 我外婆就这样。 对对对，但是我知道其实是有一些机构是真的，就是你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很硬朗的，然后也去住，可以等于说就是大家一起老人宿舍啦。 对，就是一群老人，他们只是老了，但是还是很健康。 老人公寓的逻辑就对了。 对，老人公寓这样子。那我有听过有 一种是说几个好朋友，他们就合资去盖一个房子，就所有好朋友都住在一起，彼此互相照应这样子。对。那我自己，我比较想要是几个好朋友，然后不一定要盖房子啊，就是几个好朋友住在一起。对，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样子感觉的。 有我们尤其对我们这些单身姑娘们，我们其实大概30多岁左右，我们就会有一些闺蜜在聊这个话题。一开始大家就会天真的想象，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如果我们都没有结婚呢，那我们就去找一栋房子啊，然后我们就一起住在一起啊。但是我们就还有自己的空间，你一间我一间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年纪大一点，你知道有结婚的人就不会这样谈话题了。 就落队了。 我呢就认识了一群新的朋友，就是大我大概10岁左右的，我们就会聊这个话题。然后他们的那个时候给我的老年图像就是他们真的已经找了一块地，然后已经有10个朋友已经在集资了。然后他们已经想好要盖一个大长屋，就是不用爬楼梯的大长屋。OK， 然后大家有公共空间在中间，但其他在就真的是有在进行这个蓝图的。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我小孩他们10几岁嘛，那时候我30多快40而已，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蓝图太棒，我说我可以加入吗？他说你可以当这个社监，因为我们需要 有管 理员。对，他说我们需要有劳动力。你小我们10岁，你先来当社监，以后呢我们如果有人先走了，然后你就可以分一间，就听起来不错嘛，对不对？ 对啊， 可是那30几岁了，所以等我现在40几岁，因为那一群哥哥姐姐们是我某一个工作时候认识的哥哥姐姐，所以现在又没联络。可是我现在40几岁之后，我又认识了一群50多岁的新的朋友们，他们就会比较更务实，就会跟你讲的一样，就是盖什么房子？你有想过盖那个房子离医院那么远啊，怎么办吗？当然是在市区找个管理好的，交通方便的，这样才有办法维持好的生活品质。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就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各式各样都有老人的想象。可是后来这一批的想象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他们的好朋友都住在附近，然后他们目前已经开始实验了，就是你来我家吃饭，我去你家吃饭，因为他们小孩都大了，他们就正在实验的状态是我们不用另外买房子住在一起，我们可能本来就住附近，可是我们已经开始共餐，就是很多练习题在那里。如果真的要住老人的，不管是公有的或私有的养老或者是老人公寓，我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排斥。我在想说，如果我真的以后完全单身的时候，我有多少东西是可以不用带着？因为我现在是因为有自己租个房子，但如果我接下来连租房子都不用，我需要留多少东西？这就是我的那个减法，你们心里就在想说，其实我这也不用，那也不用，那也不用了。我妈是个很爱买东西的，有一天她看到我穿一件外套，然后她就说你怎么还穿这件？我说怎样？她说这件不是你我高一的时候买给你的吗？我说对啊，可以穿啊。 高一的时候，表示你都没变嘛，很厉害。 她就是个风衣妹，她就是个外套。就是它只是整个颜色从很漂亮的宝蓝色，现在变成是那种普普的灰灰的蓝色这样子。但我觉得很性格啊，你不觉得那个普普灰灰的很有性格吗？ 你是在家穿吗？应该没有穿出去吧？ 没有，我真的会穿出去啊。 是啊。 对啊，就是我对于有一些事情的物欲真的不高，所以我的老年图像里面，我真的会很在乎我有没有活在一个比较自然的或者我心里满足的点。 可是我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想法上的不一样转变，就是我以前也会觉得说我想要住大一点的房子啊，就是好一点的室内装潢，好一点的沙发，其实以前年轻一点会这样子想，可是后来有小孩之后就是变得比较务实，就是说不见得要开那么好的车啊，就是全家都塞得下，可以塞我爸妈的车子其实就很好了。 公车。 那但是对，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希望说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可是在最近呢，就是这个疫情啊，我发觉说其实不出国旅游又怎样，住大房子又怎样，其实到最后其实大家就是只求一个活着 就好了。那怎么样好好活着，就会觉得好像不见得一定要原本之前想的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物欲上的东西，其实真的你能够有个地方安身立命，然后好好生活，过得每天很开心，其实好像就已经很足够了。 对啊，虽然说我还是持续希望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心态上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只有自己知道啦，就是说变得不是那么一定要这些东西的，而是说去内化成自己往心里面去，是说那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可以做到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反而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嗯， 其实我会想要跟你聊这个老人话题，其实中间还有一个私心、嗯、那个私心就是你知道当我们人啊，你开始要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因为老了大部分我们都会贴一些标签嘛， 对， 就老了就又肥又丑又没有用对不对，就是你会有这种莫名的标签。 对， 那这件事的私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有一天就是疫情期间，然后不就疫苗的问题吗， 对啊对啊， 然后就现在不是第一波就打那种80岁以上的吗、嗯、然后我就在脸书看到一句很恶毒的话，就有人说、嗯、他都80几岁了为什么他先打，然后 我就真的受不了，我就在我的脸书写了一段话，就是你现在怎么对待老人其实就是未来你怎么被对待，而且那都是人的尊严、嗯、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活了80年在这个社会上他一定有一些贡献，他有一些价值，可是你对于他老了你就贴了一个他不值得被这样对待的时候、嗯、其实这个社会正在 走向一个不人性的状态，所以我看到那句话从某一篇就是公众人物的底下的留言写出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可怕、啊、这个疫情真的太考验我们的人性跟思维了、 嗯、其实不止疫情呢，我觉得其实最近这几年这十年以来啊、嗯、我觉得很多的社会运动什么的其实都可以看到，好像年轻人上街头是理所当然，老年人上街头就会觉得说老不死的什么的，反正就反而被骂得很难听。其实我先不管那个议题是不是我心里想的那样，但是我觉得光就这件事情来说我心里是觉得很难过的。 嗯， 对啊，就是这些老年人好，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付出了那么多、 嗯、 那他只是上了街头或者是在网络上去发表一些他自己的想法，或许他的想法比你的经验更丰富，或许的想法比你的道理更深厚，但是问题是年轻人不懂这一块，会觉得说哎呀你没有跟上朝代啊，你就是老，你就是怎样怎样，我觉得反而去攻击这些老人，我就觉得其实说实在我是摇摇头啦，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小孩子都这样子的话，那到他们老的时候那个状况一定是更严重的。 嗯， 对啊， 这其实就是 我常常说的，就是你不喜欢人家怎么对待你，可是你都用一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喜欢父母亲说你就是什么都不办， 你就是小屁孩， 对啊， 你不喜欢他因为你年纪小帮你贴了标签，可是你也帮年纪大的人贴了标签， 对，就是老不重用啊什么之类的。 对，可是我一直觉得当一个社会对于各种年纪各种性别有更多的理解的时候，那个多元还有人的价值它才会被看见、嗯、你才有办法，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一直讲的主题，就是你在教养子女的时候都是这些小的细节跟价值观累积的、嗯、你才会教养出越来越健康成为自己的那个下一代，不然大家其实这个代代冤冤相报何时了， 何时了就像你讲的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所以我才跟你说 我跟你谈这个主题我是有一点点私心，就是因为我看了那句话我真的有点难过，所以我想找你聊老的话题， 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体验可以分享大家啦。如果说听到的人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族群，也可以去理解说哦，原来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怎么去想老年这件事情， 对、啊、 这也是很棒、嗯、 早一点想都是好事情，但是该年轻的时候你就去好好过你的年轻岁月， 对， 不要浪费了好， 真的真的 小朋友是太浪费了年轻岁月，但我们这种中年呢也不要浪费时间在恐惧。 嗯，没错。 那至于老年呢，你就要更加享受你闪亮亮的老年。 对，老年人还是有老年人的价值，只是看说我们怎么去做。 嗯、看到一个90岁的有一个轻微失智的老人、 哦， 他是现在全台湾最 fashion 的模特儿、哦。原因是他老公过世之后，这个奶奶就有点失智。 嗯、 哦，然后他女儿从他孙女从英国回来，看到他的阿嬷变这样之后，他很伤心。 嗯， 可是他记忆里的阿嬷不是这样的，他突然有一天。他就心血来潮想说阿嬷我帮你化妆好不好、 嗯、 嗯，就帮他阿嬷化妆。他阿嬷化了妆之后，有一种回到以前的状态，因为他有点轻微失智嘛，他突然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然后这个孙女就开始做了这一整套的计划，把他阿嬷培养成素人之外，还拍了一系列都是 model 的照片。 是哦，好厉害啊！ 对，所以我跟你说，其实老人的美跟年轻的跟壮年本来就不一样，然后这也是我说的，我说我的老年图像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退休，就是我一定有一些价值可以给你们用，然后我也可以回馈这个社会的，那最好它可以一直被用，这是最好。如果你相信人是独一无二的话，那就不应该老了就没有独一无二这个特质。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有一点沉重，但是是很值得你夜深人静啊偶尔拿出来想想的话题。 对， 不管你是单身还是结婚，你的老年图像其实都应该被你自己早一点点规划想一想的。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集再见，拜 拜。